朝阳区自主研发的市民热线接诉急办核心系统 2.0 版本与手机端 2.0 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智能化的案件处理、分析和统筹调度。记者从2022年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朝阳区的社区居民议事厅在今年年内实现了全覆盖，483个社区议事厅辅助以网上议事厅、移动议事厅、微提案等平台，给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建言献策、参与治理的渠道。2021年，朝阳区通过深化党政群共商共治，推动办理实事1400件，涉及百姓出行、停车、养老、环境等各方面。2022年，朝阳区将推行综合窗口、全港社工和开放式服务，加强社区智能服务终端的互联互通。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8%。国家“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公布，证监会重磅出手精准打击假外资等内容。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赵龙。 具体来点评一下本周的财经热点。 好的，财政部日前是发布数据呢，今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是191252亿元，同比增长12.8%。财政支出方面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同比增长了2.9%，其中呢，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重点领域支出呢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国家“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呢，17号发布，将提升了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作为总目标，明确的推动形成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号，证监会发布，修改呢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的互联互通机制的若干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的通知，提出呢沪股通、深股通、投资者呢不包括内地投资者，这将让外资更纯粹。17号，沪深 A 股市场呢今年以来新股公开发行上市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501家，那么企业的募资总额达到了5148亿元，已经超过去年。上市企业的数量及集资额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呢，超过70%的上市发行呢是注册制方式完成的。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呢，17号24时起呢，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价130元和125元。预计呢，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克制增产、发达经济体减缩经济刺激措施、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扩散等这多重因素的扰动下呢，短期内国际油价呢将会呈现震荡走势。近期呢，贝莱德、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海外巨资的这种资管巨头发布了2022年的投资策略，预计呢未来几年呢，中国在全球新兴市场指数当中的权重还将上升，推动呢整体的新兴市场投资者呢扩大对 A 股股票的配置。12月份以来呢，基金公司是调研了超过200家上市公司，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类、通用设备的制造业等行业呢，关注度超前。而像汇川技术、双星新材等受到了基金扎堆调查。那么3号呢，今年的电影的贺岁档是开始启动了。那么率先上映的是《古董局局中局》，收获3.7亿票房。那么票房热门的《误杀二》和《雄狮少年》也在全国呢公映，其中的《误杀二》的票房预期呢最高达到14亿元。目前呢已经有近40部影片的定档呢陆续将会在贺岁档上映。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盘点，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1，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